等待一个月的审查，也不用介绍信了。那第二个原因是社会节奏加快，观念转变，生存压力加大，社会保障不足，夫妻之间的理解和包容也会减弱，另一方面对婚姻的看法也不如从前那么神圣，不对付就离的情况很多。第三就是社交软件成为诱发婚外情的工具，婚外情增多也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那一些律师事务所的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涉及的都是婚外情。那当夫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像微信啊、陌陌等等社交软件就更可能成为诱发婚外情的工具，变成婚姻的新杀手。那随着这些微信、陌陌等应用程序，特别是像摇一摇、自动定位等等功能的增加，这些新型的社交工具也被赋予了像所谓泡妞工具啊、出轨利器啊等等不雅的名号。那通过微信、陌陌等等平台一夜情或者找了小三儿发生婚外情的这个案例也是激增了20%。那运用这些社交软件引发婚外情的还并不是男性的出轨专属利器，同样也适用于女性。据透露，在目前处理的案件当中呢，男女出轨比例大约是女方占30%，男方占70%。那有专家对于80后容易冲动离婚这个现象指出，80后以独生子女居多，那一方面他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处在家庭的中心，自我意识比较强，不容易退让和改变。那另一方面，父母因为只有一个子女，对他们的关注度就非常高，子女进入婚姻以后呢，父母依然有很多的不放心，有时候过多的侵入和扰乱子女的婚姻生活。那么就有关这个社交软件是否成就了这个高的离婚率，另外离婚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也采访了一部分听众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社交软件只是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而已，它不是本质原因，但是肯定会有影响。 我觉得社交软件对离婚率的提高有影响，但应该不是最主要或者最直接的影响，因为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开放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可能或者更能够接受离婚。社交软件的话，它是一个放大或者加速一个作用。 我感觉多多少少可能也会有关系吧。 我认为离婚率高跟社交软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联系。就是离婚主要因为这两个人他现在因为某种情况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社交软件或者它仅仅是个导火索。可能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离婚不是什么样的大事，但是从我观点上来讲，我认为离婚要慎重。 社交软件并不是离婚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当然我认为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离婚的主要原因还是看夫妻之间的感情。 社交软件只是一方面，然后我觉得还跟这个当代人思想有关系，那么思想比较开放一点，不像父母那代人那么墨守成规，金钱观、价值观、人生观有关系，结婚呐、功利性十足，所以也会导致婚后很多问题的产生。还有跟现代人就是说闪婚有现象，可能刚认识没多久结婚了，这种肯定没有足够时间去磨合、去了解、去认识。 我不觉得离婚率升高和社交软件有太大的关系，这只不过是一种外因。总的来说，离婚率升高和那个女性的经济独立比较有关系。然后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哈，你从小就没有要忍让啊这种教育。 我觉得是社交软件的使用使人们的世界从现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部分的时间都转移到了虚拟网络上面的社交上面，不仅是这个离婚率的这个增加，正常的亲情也是有所淡薄的。社交网络引起了整个的人与人真实世界的交互变得更少啊，其中也包括婚姻，所以社交软件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诱因。因为当你在玩手机的这个时候，你就忽略了你身边最重要的人。 不是，因为我觉得社交软件在离婚率这个问题中只能算是部分诱因，给本来就想出轨的人以出轨的客观条件。离婚率越来越高呢，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越来越好，许多新的思想不断的冲击人们的心灵，大家都活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随性， 同时离婚率高也和现在这个时代有关系，因为目前婚姻的主力可能是80后，然后包括90后在内，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的一代，这和独生子女他们生活更加强调自我也密不可分。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正在关注的话题是我国离婚率连涨12年，有专家说微信等社交软件是祸首，下面我们就进行讨论。那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自北京林信沃邦律师事务所的曹成律师。你好曹律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现在媒体上也发表了很多评论就这个话题，那他们觉得专家所说的社交软件成诱发婚外情工具，成为了这个离婚率高的祸首，说这观点太偏激了，那您如何理解呢？ 刚才听了一下这些录音，我觉得受访者他们的观点也是我主要的观点。 嗯，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很客观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从我的个人角度看呢，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社交软件理解成婚外情的主要诱因，这个确实有点太偏颇。 嗯， 那么话糙理不糙，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嗯， 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很能够理解现在这个社交软件和婚外情发生的关系的问题。 嗯， 那么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家庭夫妻关系本身已经出现了 问题了， 不和谐或者是很激烈的矛盾。 嗯 啊，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有一种工具能够让他这种孤独感或者是不负面的情绪得以宣泄或者是排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情绪上的疏导途径。 嗯， 就好比是一个商业行为，市场上有这样一种大量的需求。 嗯， 这种社交软件恰恰是理解了需求之后，它制造出了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产品有销路。那么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产品卖得好它导致了这些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儿童医院现在开的回龙观了。 嗯， 哎呀回龙观那个儿童医院现在也儿童居增多呀。 嗯， 医院也是蓬勃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说看看儿童医院开到哪里就导致哪里的儿童疾病爆发呀。 嗯， 显然不成立吧。还有前年我记得很清楚，那么带孩子去儿童嘉年华玩，那么全球性的这个嘉年华开到中国开到北京哪里就特别的热闹特别火爆。 嗯， 那么我们能反推说哦，嘉年华看看开到北京了，那么它导致北京人民热爱娱乐了。 嗯， 能这么说吗？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成立的。 嗯， 也就是说我应该觉得给这些社交软件一个证明。 嗯， 给他们一个更名啊，不能给让他背上这个黑锅。 嗯， 但是我们应该从这种现象当中反思，通过一两款社交软件就产生这么多的社会矛盾，或者是大伙这么热烈讨论，或者爆发出了离婚率这么高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想离婚率高究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还是现在已经不正常的社会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也持一定的认同观点。为什么？从五十年代60年代80年代到现在，离婚率肯定是逐年大幅递增。 嗯， 这个发展的过程也是物质水平和经济水平 观念 成正比提升的过程。 嗯， 那么以前老人从一而终。 嗯， 对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嗯， 加上周边的亲友的压力，中国传统的习惯，加上一些政治因素。 嗯， 那么就是白头偕老，这是结婚时都祝福的。实际上这种白头偕老祝福也是一种压力。嗯，未必说每一个婚姻家庭当时他们缔结的这种关系的时候都是我们认为它是科学的。 嗯， 都是完全真的客观匹配的。 嗯， 不可能吧。 嗯， 那么经历这么多年的互相的磨合，发现鞋和脚的关系真的不合适，那么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个新情况就是观念转变了。我可以为我自己活。 嗯， 我要我婚姻自由。 嗯， 你婚姻法也规定了婚姻自由吧，它不仅是你结婚要自由的，我离婚也是自由的，这是婚姻法律上的保护你的。 嗯， 那就说明什么？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人尊重自己的权利。 对，维护自己权利，个人人权意识的提高。 嗯， 我个人为我自己的精神和世界活一回。 嗯， 这个你可以理解它，也要尊重它。 嗯， 那么在这种情绪和想法被越来越多人接受之后，他就会做出这种行为。 嗯， 我要为了我个人我要活。当然他前提也不是那么草率的，我不想跟你活了，我不开心了，我就走人。也不是那样的，正常的都会说我会尽量去反思一下有什么问题。 然后同时他会采取一些措施，我去挽救他，啊，去解决一些矛盾。 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对，婚姻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以进行一个， 你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做更多的努力，对方不配合， 嗯， 也达不到你的想法呀。 嗯， 所以当他想行动，经过努力之后还是不可以， 嗯， 他可能就彻底就放弃了。 嗯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用一种社会矛盾的化解走向和谐的角度，在一个家庭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离婚可能就是解决这种社会矛盾的一种途径。 嗯， 宁可让两个人甚至两个家庭同时纠结崩溃，不如有一方先撤出来，恢复了整个这个团队的这个家庭结构的一个和谐和平静。 嗯， 那么时间现象当中，就有一时候两口在家里经常打架，那么对孩子影响就很大，很多 可能持续很长很长时间，多少年都是这样。 因为婚姻关系它都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么这个长期过程中对孩子影响潜移默化的或者是直接的很多，很重，很严重。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一方脱离出来，把这种矛盾给解决掉，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嗯， 甚至对两方的老人也是个好事情，早日解脱。 嗯，就是从这个办婚姻案件比较多的情况下，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人们能够夫妻和谐，嗯，互相去宽容，互相去包容。 对，不能草率，遇到问题我就想离婚，那是不对的。 嗯 嗯， 嗯。 而且从我的经验上看，多数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多方面的考虑，最后不得已才最后一个选择， 嗯， 走离婚，这是无奈之举。 嗯， 很少有人就是说很草率的， 嗯， 我就是为了我个人，我不考虑对方，不考虑孩子，不考虑双方的老人。 嗯， 基本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嗯， 所以呢，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离婚就是一种有效解决矛盾的办法。嗯，不能一概而论说离婚率高就是坏。 嗯， 他提出离婚了，他就是不对的。我说这么做是不客观的。 嗯嗯，要理性看待这个数字哈。 对，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刚才说的社会现象嘛，如果是社会他离婚率高，这是社会问题。 嗯， 不正常了。那么和我们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意识不一样，或者说我们现在都是哦，我马上我就是学老美， 嗯， 我都同性恋了， 嗯， 啊，我都是马上我需要这个， 嗯， 这个也不符合我们实际情况， 现实， 嗯，啊，如果是有这种矛盾出现了，我觉得这就是个不正常的现象， 嗯， 那么我们应该各个机构，我们所有人应该反思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嗯， 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不正常了， 嗯， 很容易就离婚，很容易结婚，闪婚闪离的， 嗯， 那么子女、老人都不管不顾了， 嗯， 社会矛盾变得很热点，影响面很大，那么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社会的问题。 嗯，那这个报道当中也提到了，采访的专家呢分析了四点啊，是因为现在离婚率走高的这么一个，其中他谈到了有一点是社交软件成为诱发婚外情的工具。那么有评论也说了，说的其实这个专家的意思并不是说就肯定社交软件是婚外情这个离婚走高的祸首。 这个不能这么说，一定要给人家证明。 嗯，就是这他其实这个专家的意思本身也是，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发了一些可能婚姻本身有问题的人，导致婚外情出现了。 就是让这些有问题的家庭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产品，来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就是说有需求， 嗯， 市场的某些公司提供了一个很便利的渠道， 嗯， 让这种情绪得以宣泄出来。 嗯， 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婚外情这种现象。 嗯，那有的人也说这个小三儿后来就跟这个某某男子结婚了，就是小三儿后来成为妻子了，那小三儿真的能够破坏一个家庭吗？ 这个也不绝对的。如果在我实际经验当中也遇到过多例是就是咱们可以这么说小三来找我咨询的。 嗯， 实际上让我惊讶的就是说，很多女孩子她自己是不知道对方有配偶的，甚至很多重婚罪的人，结婚之后，人家对方才发现，原来你已经登记过离婚， 嗯， 只是说你没有在老家把这个手续办好， 嗯， 你就出来和我过了这么多年，又和我领了证， 嗯， 啊，这是现象也普遍存在的， 嗯， 很多女孩子自己发现这个自己属于第三者的时候，她自己是很崩溃的，她的家人是很崩溃的，她的亲友圈人都知道。 嗯， 哦，我处了个男朋友非常好， 嗯， 我们要谈婚论嫁了，但真正办手续的时候，男方告诉他对不起我办不了， 嗯， 我再跟你解释一下我有特殊情况， 嗯， 女孩子她牺牲她的青春身体上的，因为精神上的和她的一个情感上的爱， 嗯， 那遇到这种情况她怎么办？ 所以有些矛盾就产生了，如果调剂不好，他会采取报复措施， 嗯， 报复男方，报复社会， 过激的行为的时候。 对，还有的人呢，就是，那么我要得到我的身份，你必须离婚，这也是一类现象。所以对小善的问题也要客观的去分析他，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情况，有的小善他就是明知对方有家庭，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不需要跟你结婚，我不需要身份，你跟我好，对我好就 OK 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喜欢你，我得跟你在一起，我觉得这样我才幸福，对方也这么认为，哦，他们俩在一起很开心。还有第三类，就是说小三真的是被欺骗的， 嗯， 人家是受害人啊， 嗯，就对方男子隐瞒了真实的婚姻背景， 对啊，他落得好，可能最后还全身而退，做不好呢，那么一夜合法的妻子会出现主张他的权利的，那么男方给了你买房子，给你钱买车，人家合法配偶出来了，对不起，我要拿回去，因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那么法律这个时候对保护小三的问题，怎么样去平衡，也不是一刀切的，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看这个女孩子是知情还是不知情，善意还是恶意的，所以法律尺度都是公正的。那我们社会的人来看这个小三的现象的时候，也不要去一棒子打死，应该听听人家怎么说，这样才有一个兼听则明的一个客观情况。 您刚才说小三能破坏一个家庭吗？也是不全，不是绝对的，因为你的夫妻如果说感情基础非常好的话，那是没有人来破坏你的，什么社交软件之类都不会破坏你的。 对，你阵地如果做得很扎实，这个敌人是攻不进来的。 那您办了现在比较多的这种离婚案件哈，那目前这些案件当中，这个离婚的有什么特点吗？比如说当时的夫妻的这些职业啊、年龄啊，他们离婚的原因啊、争议焦点啊。 做了10年的婚姻律师，你要问这些问题，我觉得呢，年龄上比较明显，就是说30多岁到将近50岁这个年龄段呢，是主力军。 70后、80后。 对，70后、80后。 嗯。 那么刚结婚，有了孩子，有了一定资产，那么这个时候他有这种能力来主导自己的生活。而且对自己未来仍然是有信心的，我能干，我还能挣，我还可以再重新的组建家庭。这个年龄段的属于主力军。 有正当职业的这种啊。 对，从职业特点上看呢，私企性质啊，个体性质啊，这样的从业人员要多一些。在咱们传统的这个政治因素比较强烈一些的地方，单位管理的很严格的，比如说我们的部队方面，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重点国家机关的公务员系统的，这些政治素养非常高，而且有政治要求，这个离婚率是比较低的。但是说我们只是说已经继承事实的离婚率，但这个不代表客观上夫妻感情是和好的。我们要默认有一种现象，感情不和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 这种现象是有的， 很多 很多 很多， 因为种种原因在将就。 对，有一部分社会现象我们必须要客观看待它，就是说双方都认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为了孩子，我们得维持形式上的家，这是一类社会现象。还有一类现象是想离而不敢离的，某些特殊群体是有内部规定的，你不允许离婚，或者法律上有规定，某一类人特殊情况下是不能离婚的，你想离也离不了的，这也是压抑了一部分人可以正常行使婚姻自由权利的这部分群体。还有一部分双方已经达成一种默契，我在外面跟人做什么做什么，我把家照顾好，他也不图别的，我就在家侍候女儿，我年龄大了不想再折腾，我从农村来奋斗这么多年，在老乡看来我是在城里很有面子的，非常完美的，有房有车有儿女，那么在这种光环下他不愿意去打破这种平衡，宁可维持，宁可自己受委屈，要保持这种状态。而且如果他走出离婚这一步，他可能自己承受不来，第一压力问题，舆论的压力问题，第二子女的这个心理压力问题，第三他个人生活问题，不离婚可以维持这个家的平衡，经济上一个稳定，走到外面去 别人不知道他的这个短板， 嗯， 所以他在人前人后的仍然是活得比较自由和，一如既往的那样很开心，只有这种情绪压抑在自己心里，所以他求得这种事实上的一种稳定和事实上的夫妻关系，也就名存实亡这种夫妻关系，这样也是有一部分群体的客观存在。 那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说，年轻的夫妻，比如说80后，他们的离婚有一部分是他们父母给造成的，父母过多的介入了孩子的生活，您有这样的案例吗？ 这个现象有一部分说的也非常准确，确实是有一部分离婚是由于父母一方或者双方父母的原因直接或者是间接造成的。 就是80后这些父母们，都是独生子嘛，孩子都是从出生到长大都无微不至的关心，到了结婚以后还是有很多不放心。 对啊，因为独生子女80后嘛，然后老人更多的想再扶持一把，结婚之后料理家务也比较差，那么就可能伺候家庭来洗衣做饭接送孩子，照顾这个小呢，照顾下面这个子女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了，那么这个情况事实就形成了一种老人参与到小夫妻共同生活当中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另一方和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不一致，那么容易引发一些冲突，年轻人可能克制力稍微弱一点，部分年轻人，那么和老人一旦产生口角的话，那么对老人这一方的子女就觉得对方跟我父母都闹得这样不和，或者骂我的父母，那我这面子是过不去的，我必须要争这口气，我不能让我的父母受委屈。而父母也是认为呢，我的孩子在你家住的够多了，你还对我孩子不好，我得给你说道说道。 在您的感觉里面，有时候父母介入了孩子的婚姻生活，包括离婚的过程都介入了，是因为父母都觉得自己孩子是对的。 这个时候确实是，如果小夫妻发生矛盾的时候，站队现象是很明显的，我的孩子就是对的，就是完美的，他不完美，你对方也应该包容他。都是这么想法偏多一些， 那这样不是会有弊端吗？ 所以对这一类家长，我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克制，看缺点看自己这方的，看优点多看对方的，一定要用咱们最传统的那种想法，就是说挑毛病，说自己孩子不是，即使自己的孩子的是，那也应该采取一种适当的手段，不能把自己的错和对方的错都一股脑的推到对方去，这个不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反倒是起反作用。 父母是不是觉得我是过来人，你们的婚姻我都看在眼里，你们要离婚了我也看在眼里，我都很明白怎么回事，他认为比自己孩子更明白。 没错，但是夫妻关系是家家有本自己的经，老人的经和儿女的经未必是一本经，而且夫妻之间只有自己才知道真实情况，脚和鞋的关系只有这只脚和这只鞋他们是最清楚的。 那就是说这父母不一定了解孩子的婚姻， 不全部了解，尤其关于夫妻私生活上的一个问题，夫妻生活是否和谐的问题，孩子不会把这种问题跟老人说，老人不理解，哎呦怎么不回家呀，哎你们怎么还不叫孩子啊，是你的问题啊，往往子女不会和父母做一个正常的沟通，或者是实时的陈述一下具体内容。 那就是说如果到了离婚的地步，父母也尽量不要介入，您的建议是这样？ 父母介入只会催化离婚，如果明智的父母这个时候尽量是让自己子女冷静，先反思婚姻是两个问题，未必就是全是对方的责任，自己先反思，然后自己你再冷静，我不冲到前面去做这个事情，一冲到前头，时间当中比如说开庭双方老人都去了，那么产生一种现象，就是说子女本来想自己能够商量一下，比如说男方哎呀就习惯了我女方说个小话，这事就结了，女方就给个面女方就过了，不给他争那么10000-20000的。 但反而因为父母的介入可能导致 父母一来说，哎呦你凭什么让步啊，这咱们家是不是理亏啊，你这道歉啊，这事就没法调解了，而且子女也为了自己的父母的面子的时候，让步的幅度就特别小，法官调解的工作和我们律师私下之后调解工作就很难，这样呢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而且更不容易解决这个离婚的问题。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例，小偷偷了唐三彩被抓，知道是假货之后喜极而泣。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最近呢，太原一个古玩店里价值百万的唐三彩被偷了。那小偷被抓获之后，听说他所偷的唐三彩原来是假货，竟然高兴的哭起了鼻子。今年6月11号，太原开化寺一古玩店店主急匆匆的报案，说他店里有一个唐三彩四足香炉被盗了。那接警的李警官平时也是爱好古玩的，他知道唐三彩现在市场价格通常在百万以上。那面对如此重大的案情，李警官和同事们就马上开展调查工作。那经过一系列侦查，他们就锁定了内蒙古籍的男子孙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他们并且还估计呢，这个孙某有可能还会再次到这儿来实施盗窃。于是民警就在店附近进行蹲守。果不其然，就在几天前，孙某又在古玩市场出现了，就被早已守候在此的民警抓了个正着。那面对民警的讯问呢，孙某还百般抵赖，直到民警拿出了监控录像，孙某才像泄了气的皮球，老实交代了盗窃过程和赃物的埋藏地点。那事发那天呢，孙某在古玩店闲逛，他想顺手牵羊偷点东西换点钱。他走到了这家店门口，就发现店门大开着，而店主也不知去向了。他闪身进入店内，就顺手拿走了一件唐三彩四足香炉。他说偷完了，一打听就感觉坏事了，这个香炉啊，说是价值百万的唐三彩，他说那我肯定要背负重刑啊。那为此他把这个香炉就埋在了某个小学的围墙边的花丛里，准备等这个风头过去以后呢再出手。就在孙某抱怨可能会判重刑的时候，这个案件有了一个新的进展。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啊，孙某所偷的唐三彩是个赝品，只值3000块钱。得知这个消息，孙某在看守所里竟然是喜极而泣，说自己幸运。李警官也告诉记者说，抓了这么多年的贼，像孙某这样被抓了以后还如此开心的，还真是头一次。那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下点评，偷了价值百万的和偷了价值3000的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法律后果。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林新沃邦律师事务所的曹成律师。你好曹律师。 你好。 嗯，小偷后来因为这个赃物价值很低啊，就喜极而泣，那他会因此而轻判吗？会判多少年呢？ 先说小偷的心态吧，他为什么会喜极而泣？他喜在哪儿？他原来担心的是我偷一个唐三彩价值百万，那么这个线，这个标准线是数额特别巨大， 数额特别 可以判到他10年以上。而当他知道 这个唐三彩是一个3000块钱的东西，那么这个3000块钱属于数额较大，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那么10年和变成3年以下，他肯定要高兴一把，所以这是他的心态。但是我们在衡量他最轻最重的情况下，这个标准是根据他这个赃物的实际价值来定的，不是他自己想象那个标准。他只是有一个重大误解，认为偷了个大东西，那么10年以上坏了，但实际上就是3000块钱，那么他知道没事儿，大不了3年吧。 可能还会更轻一点，如果这个盗窃数额每个地方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 入罪标准有2000的，有3000的。 对，他这个3000块钱 应该是够了， 够够馅儿了，肯定会触犯触犯刑律。但是他的处罚上，最终刑法上肯定是3年以下，一般达不到3年上限。所以他从个人的这种判断角度来说，终于松口气，没有判我那么多。 那您刚才介绍了， 量刑的结果是根据他盗窃的这个赃物的价值。曾经有一个案件，就是保姆偷了雇主的手表，然后去典当行去卖的时候，发现这个表非常昂贵，大概是十几万。后来这保姆也判了重刑，当时这个案件的判。